许就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在星期五的男左女右里，等你的是沉默。22:05: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9号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对，这首歌呢就是入场歌曲。 哎，而我的时差呢又算是终于倒回来了。 嗯，已经到了十月尾声了，也倒回来了。 那必须的呀，因为到年底了嘛，其实大家都会很辛苦，因为这一年就叫过去了，这一年还没做完的事情就要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内加紧把它做完，所以好像大家的节奏都比以往更快一些了。 对，而且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哈，这个空气的这个应该说是温度的降低哈，我们也发现呢自己这个心情的波动也比较大。 哎，都说叫伤春悲秋是吧？ 对， 好像到秋天大家就是容易陷入到一种比较偏抑郁的这种情绪里边。 对，尽管男左女右陪伴各位已经11年之久了哈，大概其呢我觉得听友们还都是蛮乐观的，不太容易被这种调调所影响。但是人嘛，情绪动物啊，常常是那种不经意之间会有那么点小波动。 是， 所以我相信不管沉默我还有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的心情疗愈法。就是说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你觉得会立刻做点什么事情能够有一些片刻的缓冲。 对，真的这个年代自我疗愈太重要了，因为很容易会遇到一些让你没有那么开心的事情。后来我也在反思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其实你接触面更广了，然后信息来源更多了，然后你接受的这种信息量也更大了，所以总会有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或者不是那么和谐的声音传到你这儿来，你的心情也因此会有更大的波动了。 对，所以今天晚上呢，男左女右本周的最后两小时，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甚至说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心情疗愈法。 是的， 我们可以这个彼此学习和借鉴一下。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外场红人已经到了1648红， 选出来了吗？ 没有，照片已经po上去了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乌漆抹黑的我们啊， 抢红吧。 就是沉默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穿黑色， 反正我也只有这个颜色的衣服。基本上 我今天是觉得哎，好久没穿了，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过季的时候会有一些衣服还要一样一样登场嘛， 是 吧？哎，我觉得这件衣服去年买完穿了一次，今年还没有穿过，所以就把它拿出来， 回家再梳理一下自己那些买了但是还没有剪吊牌的衣服。 我觉得好多人应该不会这样吧，就都是有这种恨不得明天就要穿上。 但是你一次性买了好多件的时候，你可能确确实实会有一些。 这点上，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就没做过，就是能一次性买很多很多衣服。 那你在比如说某一次购物游的时候，或者是去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买很多衣服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因为我买的就是很贵的。 那很贵的也可以一次买很多啊。 不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预算。我真的没有，因为首先我觉得如果去欧洲的话，欧洲的码数都非常大 啊，哦， 所以我基本上 你会遇到这个问题， 除了去附近的一些泡菜。啊，不不不，应该说是去附近的一些国家。哎，有时候那种半夜会买， 懂 了，但是我也没有买那么多，所以我经常在想，哎，为什么那些女孩能买那么多呢？ 哦， 就是所以你说这种吊牌剪了或者没剪一直没有穿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发生过。 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的体会啊，真的是。 甚至我如果出去逛街，我一次性如果买两件衣服，我就觉得你的审美或者说你的判断已经在下降。 哇，你这么专业， 不能再，不然我怎么攒了那么多钱？ 就是，就是一次出门只能买一件衣服， 对，基本上就是一件。 哎，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有这样的习惯的。 因为这个同时就是会造成你，哎，我就是看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都买，都买，都买，回去就会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哎，那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转了半天，总觉得可能下一件是更好的，但是转完以后才觉得第一件是最好的，又要跑回去买那个第一件。 不会。 所以你看到好的就买，买完就立刻停。 倒也不是，我现在是试，要试穿 啊， 试穿之后在镜子前一下就感觉到这就是自己的，然后就会买。 然后遇到这个自己的就再也不看，可能也是自己的其他衣服。 哎，你说太对了，根本就不逛了。 哇， 就是某一家商场哪个牌子是我的，我看完它就别的，它爱有什么流行就流行好了。 好厉害！ 所以我 买鞋也是这样吗？ 也是，基本上都是。我估计很多天蝎女应该都是这样吧。 就是每样东西每次只买一件就对了。 对，我从来没有过就是能一下子买好多好多东西。哎，这点我自己也是。所以我那天你说你从旅行回来，我说你买了多少，然后你说怎样怎样，我每次都问别人，发现大家都很厉害。比如你看我那年去意大利就买了一双鞋，一个包，一件风衣，真的就全都是一件一件的。 对，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我通常还要再买一个箱子。 What I'm saying, trying to catch the beat, make up your heart. Don't know if you're happy or complaining. Don't want for us to win, where do I start?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ing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Said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You're over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in.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preac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won't let this end.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What do you mean? Justin Bieber 的歌曲啊，他也在本周啊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宣布了好消息。 对，这周走进婚姻殿堂的还蛮多的。 哦，是吗？ 赵丽颖和 啊，对对对， 冯绍峰啊，对不对？都一度让新浪微博 瘫痪了。他们后来说，检验这个艺人红不红的标准就是看微博有没有崩。 瘫痪，对。对，刚刚你说的这个话题，你说你周围没有这样的人哈，然后我就想，哦，哎，我经常周围有朋友说，哎，韩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我买哪件好？ 哦， 我跟他说，哎，两个都不好看，别买了。 要求比较严格，这样也比较好。我觉得就是当你拥有比较少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比较珍惜。 对，而且我以前曾经一直有一个就是概念哈，在我脑海中叫衣污染，就是衣服的衣，叫衣污染。 大家觉得好像几百块钱很便宜，几十块钱呢就随便买来。 哦，这个不 一样。觉得好像穿几天呢、啊，玩个样式啊就可以弃之一边了、嗯。其实这样的话，大量的积累就会造成一种衣服的污染。 对，确确实实，很多人其实不太懂得怎么去清理自己的衣服，就导致越堆越多，嗯、到最后都没地方放了。不过最近倒是有一些很好的服务，比如说有一些网络的平台可以上门回收这些旧的衣服，而且呢，他会帮你把它消毒做到非常干净的样子，然后呢，再把它捐到这些有需要的地方去。 对， 对， 对， 对，所以大方向上呢，就希望大家在你的这个经济基础的这个范畴之内哈，去安排你的每一次消费。 是， 当然我觉得消费一定就是我们就是抚慰这个心灵啊，我们说这个心灵疗愈法当中的一种，哎、 买东西、 就是、逛街 肯定很减压。不光买东西减压，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这个吃了玉米要喝水，他说呢，那肯定是要吃甜点呀、啊，甜品最有助于提升幸福感， 哎、 确确实实。 哎，那如果在家里没有甜品的话怎么办？立刻订一个。 现在那个都是外卖，很快就送到的。 对，就特别快，就 对吧？ 不，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是要提前五个小时的。 哦， 我已经就是测试过。 还有很多是不给订外卖的。 对，就是我特别喜欢一家那个甜品，然后他一定要提前五个小时、 哦， 然后立刻把我气的，然后我就看看周围其他的。 你当时有什么事儿？五个小时撑不过去了是吗？ 因为你当时特别想吃的那一瞬间， 啊、 你总是要立刻吃到。 对对对，确实。 否则那个状态就垮掉了。 哎，现在有那种代排队购买服务。 哎，我一直都没有用过。 可以的，他们真的可以的。其实，你可能确实多付了一点费用，但是确实帮你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尤其是这种，等待的，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去等待的时间。 对，其实也叫黄牛，对吧？ 我觉得把他们纳入正规军其实也挺好。 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吃火锅，然后他就说：“哎，你等着、啊，我有一条路子能把那个最红的那个差评、啊。”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我也有， 然后就不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交接，鬼鬼祟祟的就交接了。然后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爱喝奶茶的人、 啊、 然后对于那种我也不喜欢，但他还了解我，他知道如果水果味的呢我还能接受。 对，他们比较有名的也是水果味道的， 对吧？然后呢就喝了一下，我说没什么呀， 嗯，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呀， 就是味道是不错的，但是可能确实不值得那么长的等待时间。 我跟你讲啊，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你在家里做你是懒，觉得它太麻烦了。 嗯， 其实如果你自己鲜榨那些汁真的比它好喝太多倍了、 不过但是也替他说句公道话、它里边还是动了很多心思的。我觉得自己在家做呢会麻烦，比如说他用的那个底茶未必是同一种茶园， 它 可能是几种混合， 对对对， 有一个比例。那么水果呢当然比较容易，你可以找到最新鲜的水果，但是像奶盖其实你为了一杯茶去熬奶盖啊，不过你不爱喝奶茶， 我不爱喝那种， 对，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会用的，这个就谈话就垮掉根本没有这个继续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爱喝的朋友可能在心情不好的那一刻、喝到这么一杯，哎，别人都要排很长的队， 对， 但是到我这儿来因为有人想安慰我，他给我买了一杯， 对， 不光是因为甜，关键是你还会觉得有一个人甜到你心里去了。 的确是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们都来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中那些疗愈的方法。 嗯， 章鱼大丸子他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打开手机的旅游 APP、 哦。 哎，这个对哈。 哎，这个是个方法， 把自己想去的地方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酒店啊之类的东西，我就像做攻略似的，就都收藏下来。 嗯， 就又充满了力量， 不错， 顿时觉得要好好生活，美景太多。我还没有看到，这是个奇怪的方法，但还是蛮好用的。其实这点好多人都在用。 对，其实只要好用的方法，我觉得你不用太纠结，就可以真的去参考别人这种有帮助的方式吧。 对，总之就是你找点事儿干啊，不要在那段时间里再陷入那个情绪的低谷， 给自己一些未来的憧憬。 我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吃一半，莫名其妙哭一场。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别与你有关，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日月无光，梦得不知所以然，找交谈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 些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大难。我日月无光，忙得不知所以然，找朋友交谈，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阵脚大乱，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无所谓悲伤，只要学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这样峰回路转，泪水明明流不干，瞎了眼还要再爱一趟。有一天终于打完思念的一场战，回过头再看一看，下次还会不会这样。 梁咏琪， 原来爱情这么伤 啊，是这么呀？ 对，我特意的这个搜索了一下标准说法， 这么伤也不会拒绝下一次哈，当爱靠近。 嗯， 这就是人的这种慢慢的疗伤能力哈。 是， 疗伤好了之后呢，就又是一条好汉了啊，又可以在这个爱里面拳打脚踢了。 就是当你知道一件事情可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时候，也一定要知道它有朝一日有可能也会给你带来同等的甚至是变本加厉的伤害。但是呢，我们都不会为了这种可能的伤害而放弃幸福本身。 嗯，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要真的享受幸福，珍惜幸福，另外一方面也要学会自我疗伤的这种能力。 对，今天晚上的1648壶呢，终于在第一时段挑选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做风清扬53952。虽然你的名字我看上去有点熟，可能你平常经常光临啊。 嗯， 他说我要做红人呢。好吧，那就拜托你了，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其他小伙伴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疗愈法。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火锅、烤肉啊、逛街等等等等啊，包括打扫房间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疗愈方法。 是，然后可乐说呢，我心情一不好就喜欢去看那个长得还不错的人，就疗愈了。 哎，这也是啊。 哎，是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赏心悦目嘛。嗯，对不对？哎，我也是自从有了某那个某抖之后哈，我经常也是如果心情觉得好像有点沉重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看，就是来来回回大概用个我估计得一小时吧。 哇，这么久啊。 哎，我真的我看一次就真能看一小时。 哦，你是上瘾的那种。 因为好玩嘛，里边有很多做菜的。 OK， 他会根据大数据，比如你经常会在给什么方面点赞或投入很多的时间，他就会经常给你什么生活小妙招啊。我反而不太愿意看那些，可能有些男人愿意看的一些，就是美的 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可思议的那种女孩，因为那她上面的那些瘦脸啊、美颜啊，比我们这个其他软件都强千倍百倍，就美到你能把腿都能给你拉长。 那你有没有试过用它来拍一下自己呢？ 我是在想2019年吧，就是有可能会开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随着自己年龄增长，然后也想留下来点什么， 哦， 会留下来点的，然后可能会到一些好的地方啊，风景的。 哎，这 我还特别愿意看有风景的。因为大家其实的视线有时候就是很窄嘛，如果可以透过你的这个双脚和双眼，能够把你的美的东西与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部分啊。 确实，我觉得，而且它会让你自己把一些想要留住的东西以非常好的方式留住。 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你生活中的疗愈方法。哎，我刚才说一小时，你觉得好惊讶是吗？ 对，我真的，不过后来我想了想，就是周围确实有很多朋友一刷就刷上一个小时 左右。真的，你觉得好像就是不经意之间的。 但是作为一个一次只买一件衣服的人，我觉得你愿意花一个小时去刷它。 因为不用动，坐在那里。好吧，我们第一时段先到这里，第二时段继续今晚的话题。 我 会在你身边，你左右，却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华民族唱起来》，言语梁芒作词，方辉作曲，王雅杰演唱。 汗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文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瑶德昂，乌兹别克鄂伦春，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多云为主，在云层遮挡下白天光照减弱，气温小幅下降。好在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下降不是很明显，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假日出游。需要提醒的是，早晨气温低，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宋战涛导演的矿工生活群像电影《地层深处》今天曝光双筒版人物海报，影片即将于2018年11月9号全国影院上映。影片《地层深处》先后获得第37届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评审团特别奖、第51届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国际竞赛单元银鱼国奖等多项大奖。再来关注，日前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确定同步北美11月16号全国上映。今天片方正式宣布，影片主演艾迪·雷德梅恩、裘德洛、凯瑟琳·沃特森与埃兹拉·米勒将出席10月28号在北京举行的首映活动。十大主演的中文版海报也一同曝光，画面中的他们神情复杂，在影片中的命运也截然不同，全新的故事引发了许多悬念。最后再来看喜剧电影《我的间谍前男友》今天发布了一张终极海报，海报中两位女间谍以致敬经典特工影片《史密斯夫妇》的姿势展现属于自己的风采，两人中间巨大的单词 spy 既暗含两人的特工身份，又展示了这对狂飙姐妹花一路逍遥的冒险奇遇。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留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留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36，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9号中午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风清扬5392。今天呢，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 是的，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一聊我的心情疗愈法。 哎，每个人特别不一样，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的疗愈法哈。刚才有说吃东西的，有说看长得好看的人的，有说要用甜品来这个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的，等等等等。 当然也有些朋友呢觉得听广播啊、听男左女右也是他们的疗愈法。 嗯， 纵使青春留不住，说每天基本晚上十点半打开，然后手机呢就是调两个音量，就是降低两个音量，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就是每天最舒服的疗愈法。红人我早就当过了，眼熟吗？哎，有点眼熟。哎，现在我也不怎么冒泡了，可是你们真的一直都在陪伴我 哦。 看来我们男左女右11年不是浪得虚名的，果然在民间还是有许许多多知道我们的存在，并且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们的朋友， 也确实有可能帮很多朋友在一些孤单的或者是难过的夜晚有过疗愈心灵的这样的陪伴历程吧。 嗯，石头飞石他说，对我来说听听音乐和喜欢的声音就很好了，要么发呆，要么不停地运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情绪真的特别崩溃，然后我整个学期就不停地考证，考了一个学期，然后情绪一直不太好，但也没有比他更糟糕的。就是可能人会有一段阶段，我能够体会啊，就是事情安排的比较多， 对， 然后其实你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 然后陷入到了一种负循环当中。 对，然后你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达到一个标准， 对， 但是人的精力能力是有限的，就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不要给自己的身体太超负荷的东西。你看这么多年来，虽然我熬夜，但是我觉得庆幸的是我白天的负担小很多。 对，就是没有让自己是那种连轴转，然后一直处在很疲惫，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得更好的状态。 是，人要不怎么说要做减法呢？ 对， 就是你适当的时候呢，应该知道自己的轻重缓急啊，做了这样的减法之后，你才能避免下一次到这个阶段又有相同的这种情绪的重复了。 没错，就是如果不这样去想办法让自己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的话，你就可能会让自己重蹈覆辙了。 嗯，我觉得一个人呢能够有能力哈调节自己的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他应该就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成熟的一面。 嗯， 相反呢，如果不能够在自己相处的时候帮自己把心情调整好，那其实就是一个假成熟。 其实有很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嫣然 Evelyn 他说呢，我现在正在听着男左女右跑5公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疗愈方式啊。 在家里跑还是夜跑、啊、 应该是夜跑，可能在街上听着这个耳机的收音机，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周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过来过去的车。 对，而且这个天气会很凉啊。 他未必是在北京啊。 哦哟哟，有可能。 你全球都有听众好吗？ 我真的有很多听众的。 橘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上，爱我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初夏，你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总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而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 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那就像火势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 男生版的后来来自张敬轩。 对，这首歌在节目中我们听陈默带过很多遍哈，就是后来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的回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音乐哈。 对啊，假设你真的能像他唱的那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那我觉得也是一种疗愈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开心，是因为真的活得不够明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能够在心里明白一些的话，可能也会离快乐更近一些。 是，谢谢各位把男左女右当成是你们不开心的时候超有治愈力的一种方式哈。陌上花开 flowers 还有很多朋友，至少我觉得如果说晚上不开心的话，我们可以陪伴你，但如果白天时光里遇到了一些，比如在工作当中你需要很快调整过来， 对，那就要想一想最近可能会做的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呢，清晨墨风他就说，好朋友快结婚了，下周的今天要去海南参加婚礼，感觉这也是一种心灵疗愈。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旅行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待腻了待厌了，哎，换个地儿啊，哪怕是说就短暂的一个不管是汽车上的位移还是火车上的位移啊，都会让你立刻神清气爽的。这就是人的这种运动的魅力哈。 是，而且尤其参加婚礼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人都会有不同的阶段，有的阶段会很讨厌参加别人的婚礼，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可能过了这个阶段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如果偶尔去参加一下朋友的婚礼，去感受一下这种爱情的这种氛围，然后去送出祝福，可能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事儿。我今年12月份要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还挺期待的。 是在北京还是 在北京？这次是在北京。 哦，你今年参加了不少婚礼 哦。 你说明你还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说明我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终于想到要结婚了。 哦，也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如今的婚礼跟以前真的不一样。有一次我们俩一块参加完一次婚礼啊，都有感慨，如今的新娘新郎如果不没有点才艺 真的 在现场会很尴尬的，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对， 有点像是这种新娘新郎他们的个人成果展示会。 是，我觉得就好像是一个就是两个产品然后终于要完成验收，然后要出厂了。 对。然后双方的父母哈亲朋一起见证他们即将离开大家的这个户邑，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天空了。那种感觉无论如何这是喜事儿嘛，就沾沾喜气也是好 的。而且你知道咱们上次参加完婚礼之后呢，不是有一盒喜糖吗？ 对， 然后你在现场你就吃掉了。我没有吃，我跟我自己讲哈，我参加婚礼非常少，然后给我喜糖的人也很少，主要还是朋友少嘛。我就想我参加完婚礼的这个喜糖我一定把它放在家里，等我不开心的时候 镇宅 吃一粒。哎，其实我现在一直没有不开心的事儿， 挺好啊。 就从那个婚礼到现在八月十八号吧， 对， 我就一直都没有吃。 你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哦，也没有吃那个糖 哦， 就是觉得一切都很好。就只有真的觉得好像特别苦的时候啊，吃一下会觉得很甜蜜。所以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我们生活里给自己一些这种小小的条件，或者说小小的一个安排。比如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以去，比如你现在减肥对吗，你不能大吃大喝。但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给自己吃一个冰淇淋。 哦，这个太有治愈感了。 啊， 冰淇淋真的是世界上最有治愈感的东西。 对，就我也真的觉得就是吃个冰淇淋允许自己相信这个自己还能够满血复活。 我一般都是来仨，先三个起。 要不你怎么出去买东西能买那么多？你点菜也是，我发现了，你就呼啦的，但你也能吃了倒是。 对，我第一我点菜特别痛快，根本不需要想，直接拿菜单来看一眼，然后就能点了。第二是绝不浪费，点的都是可丁可卯的。 但是也很多。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那个7月16号之后去吃那个川菜？ 你说三个人那次？ 对，然后哇。啊，它都是大盘子嘛， 吃没吃完？ 真的吃完，但是 对， 场面真的很壮观， 很壮观。 我不太会的。 那是因为那一盘菜里边基本有90%是辣椒，只有10%是可食用物。 对，民以食为天，很多人的治愈方法当中，吃绝对也是拔得头筹哈。就我们知道，当食物填满了你的身体之后，其实你知道不快乐或者情绪低落，都是有一些缺失嘛， 是 对吧？当这东西填满了，就像一个拼图找到了一样，哎，你立刻会觉得自己缓过来点了。 是的， 我们不求立刻能够完全的恢复，但是能缓过来点 就够了。 对，就已经是向好的方向了哈。 哎，真的，他说呢，特别喜欢在婚礼上听婚礼进行曲，觉得特别甜蜜和幸福。 再也留不住你，迟早要洗去我脸颊上的唇印。你和我约定到了明天，谁也不许再提起。你轻轻地留给我这深深的回忆，甜言蜜语迟早都会说尽，再多真心挡不住黎明来临。这段属于黑夜的爱情注定要蒸发阳光底，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连伤心都会来不及。两个世界的代表作品就是命运，我虽然很有勇气，但却放不下自尊心。始终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还盲目地拥抱你，希望把这一刻的时间永远锁在黑夜里。

角落。 来自 JJ 林俊杰的歌曲 你要的不是我，听歌名就会有一点心酸，是不是？ 哎呀，就像阿杜有一首歌似的，是啊，什么他一定很爱你，就类似这种感受的哈，就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说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啊，或者说啊他知不知道我爱他的心意啊，其实谁都清楚，对不对？并不真的完全是什么当事者迷，当事者一点都不迷，他只是不愿意正视罢了。 是， 听完这首歌呢，又接受到了一些朋友的他们的疗愈办法啊，都普遍认为没有这个一什么难过的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不是就是两顿啊，就是说吃是让我们最快能够获得这种疗愈感的。但是还有一点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你找到人陪你吃啊？ 确实， 如果你心情很丧的时候，你整个状态也不好，你叫出来吃饭的朋友大家都不聊天吗？都各自各吃各的吗？也会哈，就蛮奇怪的。 对， 毛球球和球球毛，他说我的心情疗愈法会不会有点奇怪，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开始又一次自学感兴趣的小语种。 哦， 学霸们的世界你懂吗？将之前记的笔记本翻出来再看看，发现有些知识当时没有懂，如今再看居然懂了。有种温故而知新的体会，就会特别开心。我真的是作为老红人很久没有打卡了，今天晚上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点。我觉得是属于老天，就有一句话说嘛，你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对，是的。 我也常常会说，人的智大脑的开发其实在三十多岁之后还会有一次开发的。 哦，真的？ 就是二次开发。 哦， 我觉得在我身上是挺明显的，就我以前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你是什么时候突然又开窍了呢？ 三十就做男左女右以后。 哦， 就是你每天都会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或者说你增加了平常的阅读量以后，包括你读文章，其实那个字里行间 是 其实都是你记忆的一个过程嘛。 没错，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卖那些学习的，比如说现在的那种怎么学习的那种读书机什么的还没有那么多，但我记得有一个东西啊，不知道那七零后的朋友们有没有你小时候遇到过，就是他说能够提高你的记忆力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像耳机一样戴上去，然后让你说话。 对，然后你可以自己听到。 对，然后说通过你这样的说话，反而就刺激你大脑的记忆。 对，我确实我也用过这个。 你用过 这个 对吗？ 它有很那个复杂的，又很简易的，很简易的就是一根管。 像一个麦克，对，像一个 它其实不通电的， 对对。 然后就是把你声音更近距离的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对，其实你现在想想，它到底什么道理啊？它到底有什么原理呢？你原来你也用过那个？ 我用过，但是因为好吧，自夸一下，我记忆力还不错，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太大幅度的增强我的记忆力。 但那个时候，因为觉得就当你想静记的时候，真的是死记硬背，就即便那种方法也不会让我感兴趣，所以还是背诵的不是那么的完整，或者说有一些纰漏。但是反而我觉得，就像读文章，我一般就是慢慢已经以后就帮我阅读也是，我会有一种自动生成的我的声音在读的感觉。就是慢慢的十几年下来， 对， 就是你读的时候就真的是一种记忆的过程， 那种场就在了。 对，所以这位毛球球和熊球毛，他的这种突然对以前就没有攻克的一些难题，在自己难过的时候去做。而且我跟你讲啊，就很多作家包括作词作曲的人，他们其实很多大作品都是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创造的。 对，我很多朋友都说写书的时候如果心情很快乐，其实写不出 什 么的，什 么也写不出来，而且写得很飘。没有厚重感。 对，一定要在心情没有那么愉悦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抓住这个状态哈，去留下点什么来。这个时段就先到这里吧。 好呀， 22:59了，我们转个身，第三时段继续聊今天晚上的话题，我的疗愈方法。 然后我们两个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疗愈方法， 好吧？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9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这意味着本周的男左女右只剩下最后的一小时了。 哦，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对，你和陈默在一起的时光只剩下一小时，我们就要到站啦。请您收起小桌板，调节座椅 靠背。座椅靠背，你看记忆力真的是不错的。 还有什么？拉开遮光板，因为你坐飞机的次数比我多嘛。 对， 我一年中出去的很少次数，但是那些话基本上还都是 都一样，大家都是很标准的。 1648红了，男左女右的红人。今天晚上呢，是一位叫做风清扬53952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位女生在新浪微博中她关注了多少人。 她关注了仅仅31个人，比韩丽还少。 因为她是天蝎女。 你看她的这个介绍，自我介绍，我们看一下，叫做阳光可爱，喜欢交朋友，喜欢爬山，喜欢旅游。 阳光可爱哈，这个词的定义就足以见得很自信，对不对？他最新关注的是成了467。再来看一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是你嘞， 是我。 然后你和刘彤啊，读书语录等等等等，我也幸运的挤到了第一页。我说过，一般天蝎在微博的世界中都会有两个号码的。至少我是，你也一样，对吧？ 我在微博上，但第二个号码我是公开的。 我不可能公开的。我也什么不发，然后我只是用它，就是有更自由的一个空间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每个人有这个第二微博账户的原因不太一样啊。像我就是在公众场合，如果有公开的这种电脑，因为现在有太多木马电脑啊，我就会用这个小号登录。这样的话呢，万一小号被盗了，我觉得也不可惜。 我就是用小号误点赞也无所谓。 这个现在确实是很多人的伤痛。 对，我也不用怨任何人，手滑就手滑。 哎，每个人真的是讲的这个自己疗愈的方法不太一样。静初生他说呢，我现在5个棒棒糖已经下肚，前4个没有治好我，现在最后一个似乎敞亮了一些， 集齐7个， 这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但吃太甜的东西，牙齿要记得刷。 对，待会儿记得要清洁牙齿，然后呢最好再适当的做一点运动，消耗一下能量吧。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是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成了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 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 不要爱的空城，请给我你的天真，我不要青涩掌纹，为他做无谓的牺牲。我不要爱的空城，抹去流星的陪衬，在岁月渐老的孤独，只看你轮廓写真。 声音的确是难以，就是说，哎呀，这是他吗？这是他吗？就绝对会 太有辨识度了， 就是他了。 对 对，这种清亮的感觉哈， 是包括他的声音、声线和演绎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独特。 哎，有的朋友他们的疗愈方式也是唱 KTV， 对，是的。或者是在浴室里边边洗澡边唱歌，好像自己就会唱得更好一点。 对，还有的朋友会选择就是给自己美美的化个妆，然后呢约朋友出去逛街吃饭。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你还有这个心气儿去打扮。有时候真的会，我们老说很丧啊，就丧到真的在家里可能连脸都懒得洗的一种状态下了。就是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给自己疗愈呢？奋斗的少年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会晚上一个人出去骑单车，骑到累了基本就好了。这也是运动疗法哈。要么就是以吃进行这种身体果腹感十足感的这种疗愈，另外呢就是这种运动让身上出汗，总之都是让你的大脑暂时从刚刚的那种难过的情绪和事件中抽离出来。 是， 就这是一个办法。默默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疗愈方式呢？ 我有两个真的是就是非常好用的疗愈方式。一个疗愈方式就是比较难啊，但是就因为你需要有时间嘛，就是要去旅行。但是旅行真的是绝佳的疗愈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我觉得每一天都可以做，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依赖于天气的情况，就是抬头看星空。 那不就是晚上吗？ 对，一般要晚上，但是你知道北京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你看不到星星，其实也挺郁闷的。但是呢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其实当你看着遥远的星星在闪烁，甚至你会想到这束光可能是来自于几亿光年的距离，它可能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你看到了它那么长久之前发出的这束微弱的光，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地球上的这点芝麻小事算什么呀，真的不值得太在意和纠结，真的都是过眼云烟。 曾经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啊，就是他说当你情绪糟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就听上去你会觉得有点压抑哈，但是你可以去医院、重症病房，还有墓地、临终关怀的地方，想一想那些生命即将接近尾声的人，和他们比，你至少还能蹦蹦跳跳、吃吃喝喝， 是 行动自由，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没错， 当然那个呢，可能是要位移上很遥远。我个人就是，如果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在家里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打扫卫生是一部分哈，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很爱做的，后来年纪大了 体能下降了，就是不太那么大面积的整理了，然后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定要找朋友诉说了。 嗯， 我反而变成了一种，我很喜欢翻以前的照片，就是我可能会把电脑里以前的一些旅行的照片啊，家人聚餐，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片 啊， 都翻出来，然后看，然后就扎进那个时光里，然后想一想，那个时候难道没有烦恼吗？也有，对不对？ 嗯。 那后来的快乐我不也没有预想到吗？ 是， 所以经常安慰自己的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它不是浪得虚名的。 嗯 嗯，在那一刻呢就一下子稍微缓冲一下了。 哎， 再然后呢我还愿意看菜谱。 哦， 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有一些视频呢专门这个教你做菜的。 嗯， 我觉得美食的制作方法还有过程里那些小妙招，真的你看多以后就好像自己真的都会了一样。 哎，好像真的是一个好的方法。 哎，你一下子发现做菜没有那么难啊。 嗯， 因为我们这种平常在家里不是一日三餐天天做饭的人， 是 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你不做你就忘了，就基本上那些哎最简单的那些，比如一个可乐鸡翅，你要让我重新做，哎，我都得想一想哪一步是哪一步了。 嗯， 哎，但是如果你经常看这些做饭做菜的视频，久而久之，它就像你考试复习一样。 对。 一遍一遍一遍都在你脑海中 留下 深刻的印象。 你每晚要刷一个小时的一个， 不是每晚刷，我是说我心情就是这段时间哎做什么都没有效果的效率的时候、 okay. 哎我觉得那不如看看东西吧。 嗯， 就当我去一个游乐园也得一个小时吧。我顶多就是不动嘛。 那倒真的是， 对吧？我还能看到这个大千世界里平凡人的舞台里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网瘾这件事情是自己给自己界定的。我也许一天就这么一小时是集中在干这一件事情， 也对哈、啊， 对吧？ 真的， 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又阵雨。Oh 这世界有没有传说，身为飞蛾若是不敢扑火，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 这首歌其实是我特别偶然的时候在微博上听到的，是把周迅最近的几部经典作品串剪在了一起，然后配了这段音乐。我当时觉得这段音乐好适合他，然后就找到了，发现是另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对，那一部很长的剧终于结尾了。 是 你追到最后吗？ 我还没开始看， 我大概从60多集就弃剧了。 啊，你弃剧了，但是后面几集好像真的非常精彩。 但是我真的就不想再看了。 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某一刻对某个人的失望吧，就不想。尽管我后来也看到一些片段，就是讲他的发展，包括周迅的演技特别在线啊等等，但是我也没有兴趣看，因为我也觉得我为他耗了60多集了， 像为了一个男人耗了60多集一样。 就想你毕竟是看完那么长的《延禧攻略》之后又追这个那么长的，其实你整个人的心力已经消耗很大了， 确实。 所以我就一直想，哎，等哪天的吧，然后这个劲儿放一放以后，然后再从最后一集倒着看。 嗯， 因为有许多就是你觉得我不知道，就是人说看剧的时候你不要太代入感很强，一旦代入感很强你就觉得自己 很别扭，看这部戏的那种状态是很不是很平静的了。 哎，其实我觉得倒着看一部剧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好像有人说过，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完全是倒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好像我们刚一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满脸皱纹，然后胡子拉碴这样的一个老人， 年轻是吗？ 对，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到了这个要开始工作的年纪，然后呢，再往后面呢，就是要去上学，然后上学呢，再往后就要去上幼儿园，然后呢，又回到了妈妈的身体里。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程，就完全是倒叙的，又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也许倒着去看连续剧，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吧。 嗯，可以尝试哈，但如果人生以这样的方式，我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可能还不知道将来自己能活到哪一岁。 嗯。 但如果倒着的活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时间明确的点了。 嗯。 对不对？你说你现在可以说我能活到85岁，不知道，也许还能95岁呢，对吗？但如果你倒着出来一出场，你是一个100岁老人吗？还是90岁老人？ 一出场才2岁，好可怜啊！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生活里都是自己找到一些就是缓解自己心情，包括追剧，对吧？ 嗯、 刚才我们说这个剧，追剧也是。就是你如果真的能找到一部很吸引你的，你就会把旁边的事情一下子忘掉、然后暂时融进这个紧张激烈的剧情当中去了。 没错， 尤其这种宫斗剧哈，你可能就越看越觉得哎呀解气嘛啊，跟着某个人的命运走向一起发展。 嗯， 好了，这个时段先到这里，23:29，我们今天晚上的小树长得也非常的茁壮，已经到了2.47米了。非常谢谢1648红枫青阳53952，我们转个身，听听天气情况，看看这周6日的天气状况，来安排一下你的周末活动。嗯、然后第四时段见， 一会儿见喽。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多云为主，在云层遮挡下，白天光照减弱，气温小幅下降。好在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下降不是很明显，大气透明度尚可，天气条件比较适宜假日出游。需要提醒的是，早晨气温低，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在0.5以下，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心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直 只手牵着手。 23:32，3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9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这么快就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 对，这时段结束之后，本周的男左女右就全部 over。下次见面呢，就是下周的时间了。 是， 而且明天就是10月20号了，真是进入到10月的尾声部分了。 哎，都快过去了，这个月份。 而且这个月份我们毕竟是休了7天开场的， 对 对吧？今天的红人到了1648红，他的名字叫做风清扬53952。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话题是我的心情疗愈法。 嗯， 刚刚我看到有些朋友是谈到了写字啊，就是当心情就是有点波动啊， 是 有点浮躁的时候呢，就安静下来，选择不管是硬笔书法呀，还是软笔书法。就是静下来写一些字， 嗯， 哎，一下子状态好多了。这是爱笑的姑娘，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练练毛笔字， 哦， 刷刷的正能量句，然后整理房间。这几件事情做下来之后，妥妥的。 哎，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办法，收拾房间或者是收拾自己的衣柜。 对，因为这是一个瞬间从乱到整洁的过程。 嗯， 就是你平常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段时间就是很忙碌， 是， 然后情绪糟糕的话，你们家里一定是各个地方角落也都是非常乱的。 肯定是这样的。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能够系统的沉下心来，好好的整理一下，包括你的衣柜，在整理过程当中，你大概其实就知道了自己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有点过多。 哎， 然后包括你对这种衣服的驾驭能力， 还有就是你对所有衣服的排序以及摆放方式，到底是按照颜色，是按照款式，还是按照你对他们的喜爱程度，或者穿的这种频率等等等等。 你对于旧衣服是即便自己不常穿也会保留，还是立刻送人？ 哎，我还是挺保留的。 你看，我发现男孩真的，我问过几个男生，他们都是，啊，就放在那儿吧，反正就不会是。我是属于比较，就是如果几年都没有穿的，我大概就会送人了， 哦， 就不会留下来了。即便是，如果有那些，嗯，可能，有一点款式啊，比较昂贵的，我就会留下来跟我一些女生朋友说好给他们的女儿。 哦，这样，哎，这也是个好方法。 对，然后他们已经瞄了很久了，对，大家都是，哎，你那张照片的衣服，你是不是也不穿了？ 主要是你的身材可能也比较接近他们的女儿。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都是舞台或者说就穿过几次的那种服装，生活里不便经常穿， 不太经常穿。 对， 对，但是小姑娘很喜欢，比如拍照片什么就很 好看，或者是登台演出啊等等。 对，所以呢就是整理的过程大概就是那种断舍离， 嗯， 然后给自己的生命减轻负担， 嗯， 少一点负荷，少一点负担，这个状态是容易让自己变得觉得我又有一个能力了。 是， 你看我瞬间可以让这个房间变得整洁。 哎，其实这是人特别重要的能力，因为当你的房间太满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拥有新的东西。可能每个人整理房间的最初的用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让你的生命能够回到更接近本真的那种状态，然后让你自己可以有更好的姿态去迎接那个不可知的未来。 只是依赖爱。 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但是片青春的书签卡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首歌哈， 嗯， 我那一首呢是来自 Penny 在2018年把他原来的一首经典的《你要的爱》又重新编曲演唱的。 嗯， 你呢？ 我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来不及勇敢》，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把它带来了，前段时间经常带哈， 对对， 因为他这部电影应该也很快就要上了，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嗯、 刚刚我在翻阅大家在生活中疗愈的方法里，我居然没有看到一个喝酒的。 其实挺对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他其中他是一个医学家心理学的研究者，经过了很多案例的调研，后来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酗酒不是不幸的结果，而是不幸的原因。 哦，就像早年间说的， 举杯消愁愁更愁。 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把，当然我觉得小酌和酗酒不是一个概念哈，正常的这个小饮一下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有很多朋友把酗酒当作是就是叫做借酒浇愁，其实真的是愁更愁。 我觉得就是偶尔吧，可能今天情绪不太好，正好也周末了，出去小小的宣泄一下，排解一下这段时间的，因为酒精有时候会让人稍微轻松一点， 是， 但概念是不要喝伤心酒啊，一定是大家开心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快意人生的感觉、啊、 是的， 但是这种生活不是每天都发生或者每周都会发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才会有一次，但是偶尔我是指你在家里啊，如果说情绪有波动，小酌一点红酒其实也会有所帮助的， 这是可以的。而且这一次因为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就选了一款甜酒，是当地的甜酒，然后每天会小酌一下。后来大家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喝红酒，我们因为中国人口味跟西方人不太一样，对，西方人喝的就是相对比较涩一点啊，这个单宁味比较重一点的，但我们很多国人其实反而更喜欢稍微甜一点的，所以不妨试一试一些甜的红酒或者白酒，都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哎，我上周我还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如果情绪这段时间做其他事情没有那么集中，效率也不高的话，我就会看一些自媒体的文章，对吧？去读一些文章，然后有一些文章下面就会有一些产品推荐。我是真的很容易被就是瞬间就秒杀想买东西的人。 这个倒真的是 有可能。对，我不太喜欢，我倒反而不会在某宝里就是自己找东西啊，但我特别容易被就是我相信的，或者说我读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品质的这种自媒体，然后他推荐的什么东西啊，食材也好啊，酒也好，我是就是这周我还买了一瓶红酒。 哎，真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在别人的这种，尤其是你信赖的朋友的这种推荐里边，去找到一些自己新的幸福的尝试。 你知道我买它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我发现哈，如果你到超市里或者是专门那个酒行，可能红酒有他自己的这个品味气质哈，你发现它的所有的包装基本上都一模一样的。 其实也不是，有很多酒的样子真的可以很独特 的，但大致 都一样， 都一样， 对，以至于你比如说你在什么地方喝了一瓶酒很好，然后你说下次你按那个样子买，你肯定记不住， 那肯定是要拍标签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包括前天我去那个超市看那些所有的红酒，都是一样，除非如果你仔仔细细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名字。就是我对这样的红酒呢，因为我不是专门品红酒的嘛，我就好感度不是很高。相反呢，我新买那瓶红酒就特别可爱， 瓶子很特别，是不是？ 它瓶子倒没有什么特别，它的那个就是包装纸上面是一个，它就是叫壮汉嘛，就是一个大力士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强调说这个酒十年储存会更好，所以我就想把它留下来存十年，就给自己一个印记，因为它是2016年嘛，我觉得2016年至于我还是很重要的一年， 对， 年份刚好是2016年嘛，然后我想，哎，那就留十年，等到2026年的时候再去喝它。 但是你存的时候，你真的要注意哦。第一，你要把它平放；第二，你要真的放在酒柜里，不然的话，那个木塞的地方会有问题。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就把它放在书架上。 不行的，存酒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享受一瓶酒，它历久弥新的这种感觉的话，你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它。 那我回家把它横过来， 横过来，然后我就。如果你真的动了念头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买一个酒柜。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酒啊。 也许你沿途中又遇到第二瓶、第三瓶想要存的。 我知道所谓的那个就是有卖的那种很简易的架子，那我买个那种小架子就可以了吗？ 那存十年有点困难。 它主要平放是为了让这个所有的酒都着力吗？还是说不要？因为你直放的话，就重力不都是在一个面吗？ 它有几个问题，包括这个瓶塞，它要足够的这个压力啊。 我们像不像卖酒的节目？ 你看我刚说不要酗酒。 那陈教授，这一次呢，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多降一下价钱？ 只要888。 就是买酒，因为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朋友之间送礼物有时候也不知道，因为都送太多次了嘛。 对， 其实我现在觉得可能年龄到了吧，我觉得送酒蛮好的。 蛮好的，我前两天收到了一个朋友特别有心的礼物，他送了我一瓶我生日那一年的年份酒。 对，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结婚纪念日那一年啊，等等。 当然要找你出生那一年，其实可能因为我们都比较大了，所以还比较费劲的。 或者说你觉得今年真的很丧，你自己的状态很不好，哎，你就为了纪念这一年，你就买一瓶 2018年的酒，不管是红葡萄酒啊，哎，好像就是我对这方面研究不多啊，有的酒是能储存，而且你知道我买这瓶红葡萄酒是14度 哦， 就是酒精浓度很高， 高一些。 我以我喝过的红酒来说，我觉得酒精浓度高一点的好喝。 每个人的这个 品酒 选择不太一样。我们这次在意大利喝到了一个，它这个类别叫 Moscato Dusty， 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甜酒。然后我们喝了很多，然后大家发现其实并没有醉，自己酒量都好了。拿过来一看，其实才5.5度， 对，非常低，那个就是类似于像气泡酒一样，很低香槟的感觉了。就是如果红酒达到13.5度以上的，其实并不多。 对， 到14度的话，就已经是很少的了，说明它是用非常好的葡萄酿造的。 这个跟葡萄好坏没有关系。 这个我听人家说的，真的。 他是为了推销他的酒，酒精的度数跟好坏没有关系，是跟酿造的方式有关，跟发酵的周期和时间长度有关的。 反正觉得红酒这里面的坑真的很大， 很深的。 你喝了多了以后，你会发现有的特别好喝，有的真的难喝，而且爱醉。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我觉得选到自己喜欢的酒肯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也是自己疗愈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留一些好看的瓶子、 哦、 你可以当成花瓶啊等等等等， 放酱油放醋 那倒不是，就是摆那儿，有时候会放一个蜡烛，插一个蜡烛、 哦、 或者是有时候一支玫瑰花啊等等等等的，大家都是可以点缀你的这个空间的嘛。 哎，是的。不过真的就是我觉得酒给人带来这种味觉的享受，其实有的时候是在适可而止的范围之内是非常好的。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疗愈的方式跟味觉有关，彩兰他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愈方式，就是在睡前在枕头上或者在自己的手腕上喷一点自己最近喜欢的香水或者香氛、 哦、 我最近呢还打算去要看一看其他的香薰、因为当天气变冷之后，香甜温暖的香气会让我觉得很幸福。 是的，这个确实是很有疗愈作用，包括还有一些有香氛的蜡烛啊，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不管是用传统的香点还是用这种散支的那种香点，其实都是女生的房间里比较多吧，哈，就是家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好的，23:52了，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来自朋友们的一些疗愈方式啊，对你也有所帮助吧。如果刚好这星期过得不够好，明后两天可以要么去打扫卫生啊，要么买瓶酒，买了不见得喝， 对， 放那，对不对？哪一天拿出来。 无意提起有关于你的消息，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Oh baby， 那封没有寄出的信，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 聊聊天啊、心情变得好了很多。 嗯， 然后时间也到了23:56，好快啊！ 对，就像刚才这首歌唱到的一样，让未来到来，让过去过去。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可能都不免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没那么开心的事情。 是、嗯，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有一些疗愈心情的方法，就真的把它用起来，因为这些方法呢，会帮你度过这些漫长的，但是又不那么开心的岁月，帮你能够到达可能更开心更幸福的第二天第三天。 对，这个世界上永远方法会比问题多。 嗯， 找到方法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感谢收听这一周的男左女右，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风清扬53952以及整周对男左女右陪伴我们让小树成长的各位小伙伴们、 嗯、 谢谢你们，祝你们不需要这些疗愈法心情就特别的 好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祝福。 是啊，我们废除所有的方法，因为我们心情始终就不错。 对、嗯、 就是不是说问题没有发生，而是发生以后也无所谓，小事情嘛，对不对？ 对，就是当我们不需要疗愈的时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足够强大的时候。 嗯，周末快乐，下周见，晚安。 晚安。